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到北京移动购新机优惠高达3000元，承诺最低消费可用100积分兑换超值流量包，积分当钱花，快乐加倍享。现在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燃在东京早间版的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欢迎大家伙儿哈，柚子玩会儿，踏雪寻梅，我是曼联晨晨吴梦生2680，草球也争春，以及老球迷，欢迎大家伙儿，您早。 看到大家呢还是纠结于昨天的这个乒乓球比赛啊，杨小倩就说了，在女单里面，孙颖莎和陈梦一定要阻击伊藤美诚啊。是，昨天这比赛这个混双输了啊，没有如大家所愿，没有如我们球迷所愿，心里边肯定是不太舒服，不过呢后面的比赛还有很多。 嗯，我们来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呢北京呢还是会有降雨哈，如果这个时间您外出的话，尤其上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局地白天会有暴雨，或者是有的地方会有雷电哈，一定请您提前做好准备，注意交通安全。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昨天呢乒乓球队和跳水队本来想计划的金牌都没有到手哈，我们中国队金牌榜目前暂时排在第3。 另外在击剑的赛场当中呢，中国队创造历史，张家朗夺得中国香港历史上的第2枚金牌，回归之后的第1枚金牌。 昨天是不是大伙儿都看了乒乓球混双哈，这块金牌没有拿到，许昕和刘诗雯在赛后哈也跟我们的球迷朋友说对不起大家。 另外呢，今天中国队奥运的赛场当中还有很多的看点，有多个项目呢都具有冲金的可能，四大球呢就要面临考验。 也会关注其他的一些项目，像国足12强赛第一场比赛的时间已经确定了，9月1号下午的2点钟客场打澳大利亚。 另外，中超官方宣布呢，受到台风的影响，第9轮的场地呢进行调整，3轮将会控场进行。 今天的话题，来回顾一下昨天我们的比赛哈。那有一些事例呢，会让大家记忆比较深刻哈。有哪些事例让您觉得有些刻骨铭心呢？还有就是女子三大球集体出击，看看哈谁能够收获第一场胜利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也看到大家伙了各种提醒哈。五号线也给大家做了提示，说今天呢，东京奥运会。应该是会有金牌进账了。对，昨天我们也是啊，在单位等了一天，期待着每一个项目能够有突破，等着等着等到了晚上没关系，我觉得银色的一天也非常好哈，体育健儿表现出了自己的精神风貌，他们都努力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一起来回顾，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在早晨以互动的方式开启奥运的又一天。 Good morning. From GF.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在东京奥运会的前两个比赛日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击、举重和击剑项目当中拿下了6块金牌，当时是暂时排在积分榜的榜首。昨天三个具有夺金实力的项目接连失利，没有金牌进账，但是昨天依然有国歌响起，中国香港代表团昨天在男子花剑个人赛当中拿到了奥运会的首枚金牌，也是昨天的一大亮点。 另外呢，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男子双人十米，昨天下午进行的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呢，是中国代表团的传统夺金项目啊。中国跳水队呢，这次也是派出了奥运四冠组合曹原和陈艾森啊联袂出战，也是要把这枚金牌收入囊中啊。两位跳水名将也是一路杀入决赛，而且表现非常稳健。不过昨天在第四跳当中啊，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被英国选手呢一举超越。虽然之后呢，曹原和陈艾森也是奋起直追，最后一跳中的表现是近乎完美。但是最终呢，还是以1.23分的劣势输给了英国组合托马斯利和托马斯戴利和这个马蒂里，之后呢，获得了一枚银牌。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举重55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廖秋云的状态还是非常出色的，抓举和挺举的总共6次试举全部1次成功，尤其是挺举最后一把126公斤，几乎呢就把冠军拿到自己的兜里了。没想到，菲律宾的选手迪亚兹在挺举最后一把居然举起了创奥运会纪录的127公斤，比咱多1公斤，那咱们就失去了这本原来希望非常大的金牌，获得了银牌。 另意外的就是之后进行的乒乓球的混双比赛呢，就是奥运冠军组合新闻联播组合许昕和刘诗雯呢和日本的名将水谷隼伊藤美诚的比赛，咱们是在先赢两局的情况下呢被日本组合逆转，那最终呢咱们是以这个大比分3-4爆冷是输给了日本组合。为什么说爆冷呢？因为之前呢大家对于这枚金牌似乎非常期待，这场比赛的失利也失去了原本被外界认为十拿九稳的金牌吧。所以在奥运赛场当中，一个是实力，还有一些项目呢会有一些偶然发生。 昨天我们的记者林苑也给大家盘点了哈这些您关注的体育的点，还有呢就是今天有哪些关注呢来请林苑给大家做介绍。 7月26号，东京奥运会进入第3比赛日，全天进行包括游泳、体操、举重、乒乓球、跳水等29个大项的比赛，一共产生21枚金牌，但和中国队无缘。中国代表团这一天收获了4枚银牌和3枚铜牌。在女子100米蝶泳项目当中，张雨霏遗憾摘银；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里，曹原和陈艾森组合出现失误，也是获得银牌，痛失跳水在这个项目奥运会比赛当中的5连冠。女子55公斤级举重比赛当中，廖秋云获得银牌；而乒乓球混双比赛中，中国组合许昕和刘诗雯也未能在第一次进入奥运会的混双比赛里面获得金牌，输给日本组合只能摘银。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魏萌在女子双项飞碟比赛中也都为中国队再添铜牌。另外，本次奥运会新增项目滑板的比赛里，中国选手曾文慧首次亮相就进入到决赛轮，取得第6名的成绩。中国羽毛球队也在女双和混双的比赛当中双双取得胜利。遗憾的是，中国网球队在最后一对双打组合杨昭轩和徐一凡负于世界第一8D领衔的澳大利亚组合后全部出局，结束东京征程，明天将会回到国内。7月27号，奥运会的赛场上将会产生20枚金牌，中国队在跳水、击剑、跆拳道、射击等项目上有冲金可能。其中女子双人十米台将由张佳琪和陈雨希出战，击剑比赛中此前获得女子重剑个人赛金牌的孙一文将出战团体赛。而在上午进行的游泳男子100米仰泳比赛里，徐嘉余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而首战失利的中国女排也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迎战美国队。 昨天中国香港选手张家朗在男子花剑决赛中15-11击败了上届奥运会的金牌得主意大利的名将埃莱加罗佐，拿到了这次中国香港这一届奥运会的首块金牌，那同时呢也是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奥运历史当中的2枚金牌，更是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之后的首块金牌，所以说啊，他也为中国香港的体坛书写了新的篇章。 那么中国香港上一次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呢，还是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当时呢是翻板运动员李丽珊啊为香港呢是摘下了历史上的第一面金牌。在那之后的5届奥运赛场当中啊，中国香港代表团每一届都会派出至少30名选手参赛，但是呢一直比较遗憾，就再也没能完成金牌零的突破。 东京奥组委透露说，感染新冠的运动员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隔离期满，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最快7天之后可以恢复上场参加比赛。那据日本的媒体报道说，在25号下午的一场男足比赛当中，17号核酸检测呈阳性的两位南非足球运动员出现在了南非与法国队的比赛中。对此呢，东京奥组委解释说，新冠无症状感染者满足以下任何一个条件都可以恢复参赛，也就是没有症状而且隔离期满10天，或者没有症状者在指定酒店隔离满6天，而且这6天之后间隔24小时以上的连续2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也就是说在检测阳性之后，新冠无症状感染者最快7天就可以上场比赛。不过东京奥组委同时强调，处在隔离期的运动员不能参加比赛。东京奥组委从7月1号以来每天公布和奥运相关人士的新冠病毒筛查结果，截止到26号，一共有148位和奥运会相关的人士感染新冠病毒，其中16位是运动员。 这两天呢，受到天气的影响的一些室外比赛的项目啊，确实也是在时间上不能够按这个之前安排的准时完成啊。由于这狂风暴雨啊，已经席卷了东京湾，所以奥运会女子铁人3项延后15分钟开赛。那中国选手仲梦颖参加这个项目的角逐。比赛原定是在当地时间的6点30分，这是今天早上应该进行的比赛，地点呢是在台场海滨公园浮桥开始，但赛前呢出现了大雨，而且伴有大风，所以比赛延到了6点45分开赛。现场的选手跟工作人员呢都是穿着雨衣，但是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强降雨带很快会转移，所以说之前的奥运会组织方已经因为天气原因调整了赛艇项目的赛程，在这个项目延后15分钟之后呢，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选手能够有好的成绩和表现。 嗯，因为在户外哈，所以说可能有一些赛程会调整，到时候我们也再提醒大家。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全景奥运，来回顾昨天的大家关注的一些体育赛事哈。晚上乒乓球赛场当中，刘诗雯和许昕组合是3-4的比分不敌日本的伊藤美诚和水谷隼，无缘奥运历史首枚混双金牌。那对于这场比赛哈，我们请记者李维呢跟你回顾一下过程。 整个球队吧，整个团队，为了我们这个混双赛事，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很想在就这次比赛。 赛后走过混合采访区的刘诗雯泪如雨下，这样的场景一如11年前中国乒乓球女团兵败莫斯科，只不过那一年刘诗雯19岁，如今她已经30岁了。3-4被日本组合逆转，这样的结果几乎是中国乒乓球队难以想象的。赛后刘诗雯和许昕坦言根本无法接受失败的事实。 我觉得首先对于这个结果吧，我觉得自己还是很难以接受，对不起我们这个团队吧，比赛的过程包括结果我觉得没有做到我们最好。 这场比赛一开始，刘诗雯许昕组合占据了上风，很快以2-0取得领先。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中国队将毫无悬念地获得混双奥运历史首金的时候，日本组合却发起了疯狂的反扑，尤其是伊藤美诚犀利的进攻，甚至让许昕都难以招架。 伊藤在女球员里面是一个世界级的选手吧，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交手，她也是慢慢适应了我的一些球，她是敢于和男子选手对抗的一名运动员吧。搏杀的环节上确实更大胆更勇敢吧。 伊藤美诚突然找回状态，让本来在第3局领先的中国队输掉了关键分，就这样被对手连扳3局逼上了绝路。 其实在第三第四局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机会能够扩大这个胜局的，但是我们在中局段领先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到后面我觉得日本队他们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发挥，尤其是第七局，我觉得我们后面还是在处理球包括我们自己的实力上没有完全的做到最好。 好在第六局中国组合稳住了局面，把大比分扳成了3-3的平局，但决胜局中国队再次断电，被对手开局8-0领先，这对老将组合也完全被打懵了。 第七局的这个开局我觉得日本队打的还是非常果断，从线路上到他们的出手都非常坚决，可能他们的高质量的回球以后让我们很多球都是低质量的回到对手的一些舒服的点位吧。 赛后刘诗雯许昕难掩失落的情绪，对于这两位老将来说，奥运单项的比赛已经画上了句号，向来顺利的中国乒乓球队也在东京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残酷。 之前的一些备战里我们也吃了很多苦，但是最终竞技体育看的是结果，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是大家都会记住谁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那一刻吧。 当记者走出东京体育馆的时候已经过了凌晨12点，一场台风所带来的暴雨如期而至，而这一晚对于许昕和刘诗雯来说注定在他们心里也会有一场暴风骤雨。 大家伙昨天肯定也看了这场比赛哈，也欢迎您跟我们进行互动。杨阳阳就说了，总是冠军老被人家瞄着，老被人家当这个神练哈，一场失利其实就是对乒乓球运动长期发展其实也是好事儿。加油中国队，加油国球，咱们又多了一个可以去搏杀的项目哈。 5年备战呢，付诸东流啊，志在必得的一块金牌呢，也是被东道主拿走了啊。昨天晚上也是，这个许昕、刘诗雯啊，两人都说比赛结束快2个小时了，还是觉得难以接受啊。这种心情我们特别可以理解。刘诗雯说：“首先呢，对于这个结果呢，我是难以接受的，觉得还是对不起我们这个团队。备战期间呢，整个球队付出了很多啊，包括呢这个领导在一直都盯着我们，但是呢这个比赛过程跟结果呢没有做到我们能做的最好。他说我觉得并不满意，也不太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看看大家伙哈，大家伙也都在说昨天这场比赛，有朋友说没关系，银牌也是英雄哈，能去参加奥运会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但也有朋友心里不舒服的，哎，堵心呢。是这个乒乓球这个项目是大家多年以来认为所有的金牌都应该归咱的这样一个习惯性心理哈，突然一下哎归别人了，您心里不舒服哈。 混双呢也是这届奥运会一个新增项目，而且呢应该说从2013年日本已经确定了要承办东京奥运会之后啊，应该投了很大的资金，包括下了很大的力气，在很多的项目当中呢一定要拿到好的成绩。乒乓球是他们其中最给予期待的项目，尤其是混双项目。对于咱们来说的话，其实参加奥运会也是一个新的项目，新鲜事物，所以说不一定在这个项目当中咱们就具有100%的打败对手的实力。但是就像孙彦军这位朋友所说的，后面咱们还有4个项目呢，咱们要抓住机会呀，对吧，咱后面再看呀。是别因为一场失败就这个决定了大家的心情，不要因为一场得失而影响我们对于这个球队的支持跟喜爱。 忙碌的闲人也说后边还有呢，孙颖莎加油，摆平心态，陈梦出手。老兵新传也说了，伊藤美诚看似面带微笑，内心杀气腾腾。嗯，那眼神哈，就是对胜利的渴望，对这个冠军是多么的执着哈。好，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这是昨天乒乓球赛场哈，我们再来说其他的。那么东京奥运会开幕的第三天，昨天咱们没有金牌进账，几个冲金的项目也没有能够如愿。给您回顾了女举呢，55公斤级差1公斤，男双的10米跳台差1.23分。那许昕刘诗雯3-4差1局，那金牌近在咫尺哈，有实力但是没有能够拿下，确实心存遗憾。在瞬息万变的赛场当中，一次技术失误，一次心理波动， 一次保守策略，对手超水平的发挥，所有的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和金牌失之交臂。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之处，冠军永远都是在发挥的更好的一方。那昨天像女举啊、跳水啊、乒乓球混双双方对垒的情况来看，本来实力就在伯仲之间啊，我们中国选手的优势也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像男团的体操项目还有女子100米蝶泳项目几乎就是难分高下，所以说这个结果哈、既在意料之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对于冲击金牌没有能够如愿的中国选手，我们要少一些苛责，多几分理解。摘金真的是了不起，争银夺铜同样是值得点赞的。那比如说100米蝶泳银牌得主刘雨菲给自己打99分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欣慰哈。毕竟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对于体育还有对奥林匹克，他们有自己的全面的更深刻的理解和解读。也希望咱们能够树立理性的金牌观、胜负观，享受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我们在赛场当中和运动员一起欢笑，一起难过，一起紧张，一起镇定，拼搏和坚持，奋斗与不屈，欣喜与遗憾，这些所有加起来就是我们看到的奥林匹克运动。这些所有一切也是我们人类最动人的表情和最可贵的品质。 今天上午呢，中国女排啊将在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的第二轮当中迎战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那么在第一轮意外失利之后呢，这场硬仗也会考验中国队的心态和调整能力。那么在之前的25号的比赛中呢，土耳其队的确也发挥出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呢，咱们三局比赛的话确实调整不利啊。尽管，咱们队中的这个球星啊、球员啊，大家是耳熟能详的，也觉得他们也是有实力的，但是毕竟呢，第一场比赛输了以后呢，还是需要咱们在过后进行及时的调整。赛后呢，这古德蒂啊，就土耳其队的主教练也认为呢，说土耳其队胜在轻松上阵的心态，就他对于中国队的实力的话，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因为疫情的缘故，中国队和美国队最近2年的交锋机会不多。2019年世界杯的时候，中国队和美国队的较量也被认为是潜在的冠军之战。那结果咱们充分的准备之下，3-0战胜对手。在不久前我们也有过交手哈，世界女排联赛后半程才派出主力阵容的中国队，最后一轮呢是3-0战胜有所保留的美国队，终结了美国队的14连胜。那排球比赛也是哈，比的就是意志和反意志，既要靠双方队员的实力，同样要靠双方教练员的斗智斗勇和临场的应变。美国队的主教练基拉里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优秀教练，所以说这场比赛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早些时候我们连线了新华社的排球专项记者王靖宇哈，他给我们带来了点评。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可能也是恰恰因为中国队在最近这几年战绩都特别的出色，我想可能也是成为了其他的各个队重点研究的对象。昨天这场球的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古德蒂对中国队的研究应该是很到位的。那相比之下呢，可能我们对土耳其队的一些他的这种打法吧，或者说包括这个卡拉库尔特啊，包括他两个副攻的这种研究和准备可能不是那么的充分。打美国队肯定是一场硬仗啊，在最近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中国队跟美国队交手的次数不是那么多。2019年世界杯当时中国队跟美国队的那场比赛被赛前被普遍认为是潜在的冠军之争，但是呢中国队准备很充分，有一点意外的3-0就拿下了。前不久的世界女排联赛里边呢，中国队也是3-0比较轻松的战胜了美国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队是有所保留的。从上一届里约奥运会中国队首场输球，到这次东京奥运会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可能平常的比赛一些队伍没有那么的重视，但是到了4年1次的奥运会这上面呢，可能大家就会把平常的积累啊、研究啊、包括可能对你的限制啊、制约的这个办法呢， 都会拿到这个关键时刻来用。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从本身美国这个世界排名，它的快速全面的这样的打法，包括中国队第一场失利之后的这样一种需要调整心态的处境嘛，那么明天这场中国跟美国的这场球应该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和期待。 就像王靖宇说的哈，我们今天迎来的强劲对手美国队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最近呢还收获了世界联赛的冠军，所以实力真是不容小觑。也希望咱们姑娘们很快的调整最佳状态，在场上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的时间是今天上午的10:05，如果您可以的话哈，关注一下。王靖宇呢也是认为说球队最困难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去支持和相信这支团队。 我觉得呢，就是在遇到困难啊，在输球的时候的这种调整能力，应该说是检验一个队伍它是不是强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中国女排这几年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种荣誉，能够带来很多荣誉，其实也是在很多时候体现了他们这个整个队伍，包括郎导这种遇到困难的调整能力。我觉得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呢，当然我们都希望中国女排能够顺顺当当的去取得好成绩，但其实这个过程包括去克服困难，包括去在处于不利的时候的这种调整，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期待的。我们还是应该相信郎导，相信我们经过了考验的这些队员们嘛，给他们送上鼓励和祝福。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奥运奖牌榜， 我来介绍一下截止到目前奥运奖牌榜的情况。因为昨天伊藤美诚和水谷隼拿到了这块金牌，所以呢暂时哈，日本代表队是8金2银3铜，奖牌总数13，排在第一位，比美国还靠前。 美国代表团呢，目前是7金3银4铜，14枚奖牌，总数呢排在第二位。 中国代表团昨天没有金牌进账，依然保持6块金牌5枚银牌7块铜牌，奖牌总数18，我们暂时排在奥运奖牌榜的第三。 俄罗斯奥运会代表队呢是4枚金牌5枚银牌3枚铜牌，目前的12枚奖牌总数排在第四位。 英国代表团呢，现在是3金3银1块铜牌，奖牌总数7枚，和韩国代表队基本上持平哈，他们也是3金4铜，奖牌总数7枚。还有澳大利亚代表团、科索沃代表团、意大利、包括法国、加拿大、匈牙利等代表团都拿到了金牌。这是目前奖牌榜的情况，当然今天这个还会实时更新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每一档的东京快报。东京快报的时间我们从10点钟开始，10点、11点、12点呢是半小时的加长版的哈，浓缩的，也希望大家在中午的时候一起关注奥运会的进程，然后是下午的1点、2点、3点、4点，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就要开始我们晚间版的长达两个小时的人在东京特别节目，持续到7点钟，然后8点和9点同样八点还是会有这个东京快报，9点钟到10点半有我们的晚间版的体坛夜话那个时间的人在东京特别节目，10点半还有最后一档东京快报，全天的时间段串联起来为您介绍最新的奥运消息，别忘了收听体育广播。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昨天上午呢，东京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呢是第二个决赛日，那张雨霏呢是0.05秒的微弱的差距收获了女子10米蝶泳的银牌。李冰洁呢在女子400米自由泳预赛打破了亚洲纪录之后呢，决赛再次改写了亚洲纪录啊，摘得了铜牌。 闫子蓓在比赛当中是名列男子100米蛙泳的第六名，这个成绩虽然是第六，但依然是创造了我们中国男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奥运会最好的成绩。在男子100米仰泳的半决赛当中，带病作战的徐嘉余有所保留，顺利晋级决赛。那昨天晚上呢，游泳比赛的四项预赛，我们中国选手杨俊轩、于一婷和王简嘉禾都在各自的项目当中顺利晋级了。那一会儿在北京时间的9:30，游泳项目又要开始了，请大家关注一下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我刚才提到徐嘉余在预赛的成绩52秒70，顺利的进入到半决赛。那其实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他在鼎盛时期的预赛的发挥，当然预赛结束之后大家看到了身体突然不适，徐嘉余在现场场边上吐了，最后坐着轮椅离开。好在呢，赛后大家也是心安了，经过检查说问题不大，差不多2个多小时以后吧恢复正常了。半决赛当中依然表现出色，成绩是52秒94，排名第六，顺利的进入到决赛当中。那也希望他在今天的决赛当中能够游出好的成绩。 另外呢，昨天呢，这个我们的记者是活跃在很多的赛场当中啊。昨天呢，在东京奥运会男子双人十米台的项目当中呢，曹渊和陈海森最终是470.58分的高分拿下了银牌。赛后呢，曹渊向陈海森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仨字儿：对不起。 那今天下午的北京时间的2点钟，跳水的女子双人十米台就要上演了。参赛的中国组合是陈芋汐和张佳琪，也会向金牌发起冲击。相信两位姑娘能为中国跳水梦之队再创辉煌。昨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来听听金泽给大家回顾一下曹渊和陈艾森夺得银牌的这个录音。 就，对不起啊，森哥， 对不起。 比赛结束后，曹渊一直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但由于自身失误，金牌变成银牌，曹渊始终深深自责。在混合采访区，带伤出征的曹渊向陈艾森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 是自己没料，你5.56分这失误太大了，你弄个7.58分不能一起来让森哥子把那分数都吓到了，对吧？先道个歉吧。” 这次东京奥运会并非曹渊与陈艾森首次搭档，2018年年末他们便曾搭档出战2019年世界游泳锦标赛选拔赛第一站的双人十米台，并跳出了484.68分的好成绩，位列队内第一。此次东京奥运会则是二人强强联手的延续。本次东京奥运会两人携手亮相，决赛前三跳两人发挥出色，保持着较大领先优势，而第四跳两人选择了207B 这个动作，然而却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只得到了73.44分，直接让争冠形势跌入到了谷底。曹渊说，当时是对金牌太期待了，所以出现了失误。 太自信了吧，可能没有过多的就是谨慎，可能差一点吧，就认为自己把起跳做好，把打开入水，对吧，细节处理好就行了，就是太期待了。 虽然最后两跳完成堪称完美，但1.23分的差距无法弥补。托马斯、戴利、马修里这对英国组合最终夺得了冠军。赛后陈艾森表示， 今天比赛我觉得表现的也还不错，就主要还是在失误在暗器上面，其他动作都完成的挺满意。 这是陈艾森本届奥运会的唯一一场比赛。赛后陈艾森觉得有些恍惚，感觉5年的备战时间过得太快了。而面对跳水项目目前激烈的竞争，陈艾森则表示出了坦然。他认为一直有竞争才能使这个项目良性循环发展， 只有这样激烈的竞争才能促进跳水事业的发展。我不觉得一个项目在原地踏步是件好事，有促进才有提升嘛。 而对于曹渊来说，东京奥运之旅并未结束，8月7号他将角逐男子单人十米台比赛。曹渊表示，压力就是动力，全力做好自己是当下唯一的选择。 单人的时候再把另外两个单人的动作在训练的时候再好好练一练。 辛苦了，辛苦了，真的是辛苦了。 我们再来说说举重，菲律宾选手迪亚兹最后一把要了127公斤，所以说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55公斤级金牌之争就戛然而止，她也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奥运历史的首块金牌，成绩是224公斤的总成绩，力压我们中国选手廖秋云1公斤。廖秋云也是非常尽力了哈，昨天的6次试举全部成功，发挥的也是非常的稳健。赛后说，其实比赛的状态还是挺好的，发挥好，但是很遗憾，对手啊太强了。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射击赛场呢，这是在昨天进行的女子双项和男子双项两个飞碟项目的角逐当中啊，中国的魏萌在女子双项比赛中呢是拿到一枚铜牌，拿到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枚奥运会的奖牌。飞碟射击传统强队美国队呢是强势拿下两枚金牌。那么今年32岁的魏萌呢是目前中国女子双项项目当中的领军人物。资格赛呢，他是124中，追平自己保持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第一名的身份杀入决赛。决赛里面呢出现了状态的波动，前14枪出现2次脱靶，最终呢是50枪46中的成绩排名第3，拿摘得铜牌。英格利什和在卫冕冠军巴克西的加赛比拼中的最终胜出，获得金牌。巴克西呢是拿到银牌。魏萌的姐姐魏宁呢，其实也是这个项目当中的名将啊。魏宁曾经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2次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奥运会的银牌。 昨天我们一天进了2块银牌，2块铜牌，另外1块铜牌是来自于体操男子团体项目，由肖若腾、林超攀和邹静元、孙伟组成的中国队呢，最终是获得了第3名。来听我们的记者林苑的报道。 等待。等待俄罗斯选手完成自由操后的评定，也等待日本选手单杠的得分。昨晚东京奥运会第一个产生金牌的体操项目男子团体赛的最后时刻，所有人在有名体操竞技馆里都是一样的焦急等待。对于最终获得金牌的来自俄罗斯的选手们，和对于来自东道主的日本队的选手们来说，都是因为这最后的一次打分决出了奖牌的归属。日本队凭借着迟来的打分超越中国队获得银牌，而中国男团则以 261.894 分获得铜牌。和等待裁判的打分相比，等了5年的奥运会也留下了些许遗憾。比赛中出现失误的林超攀在赛后伤心落泪。 肩膀一直有伤，但是再有伤也得扛嘛，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今天这么发挥下来，我感觉挺对不起哥几个的吧。觉得大家都发挥得很好，在我这边出现了问题。我又是参加过里约的人，所以说我比较难过。 相较于个人项目，团体赛的争夺往往更加残酷和激烈，除了对自己负责外，不能影响队友的情绪也会让人背上压力。除此之外，伤病是备战最大的敌人。中国队的邹静元甚至在比赛当中出现了轻微的抽筋。 游泳的时候，可能因为吊环前几天也没有，因为肩的问题也没有练，完了之后今天突然就上吊环，上完之后感觉肌肉有一点酸。打杠的时候一打手正好就抽筋了，等级抽筋我打不直了，打不直我就，所以说上场的时候晚了嘛，时间晚。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自己来说的话也挺有收获的，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我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完成那一套。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竞技体育的残酷往往体现在10年功需要等很久才能等来一分钟。不过在男团开启之后，东京奥运会的体操比赛还将会继续进行男子个人赛以及女子赛事，相较于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中国体操队仍有机会在东京打个翻身仗。 肖若腾啊，我们北京小伙昨天也是拼尽全力，没有出现任何失误。记者齐亮博也是特别哈问候了这位小伙。 中国队加油！ 中国队 加油！ 中国体操队昨晚在男团决赛中收获了一枚铜牌。北京小伙肖若腾出战了全部6个项目的比赛，结果虽然有遗憾，但过程却已拼尽全力。 现在啊，还是略显遗憾，因为我们还是想拿到金牌。其实，就是表现的还是比较有遗憾，因为我觉得，1、2、3名差的真的是不多，然后实力上面几乎是一样的，就看谁，发挥得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发挥确实是有一些遗憾。

小文慧表现得非常淡定。 啊，没事。啊，那只破皮，没事。 破皮了。 啊，没事没事。皮外伤的话就常态，那是原本就有个八千擦破了而已。皮外伤而已，皮外伤而已。 那个疤是什么时候摔的？ 也是这两天热身的时候蹭的，因为这个板场太涩了，蹭一下就可能就有点破皮，这种就是常态。对。 曾文慧是通过跨界选材进入滑板国家集训队的，他之前练习武术多年，直到2018年才专攻滑板项目，习武的经历也让他在柔韧、技巧、稳定性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这对他在滑板训练上有很大的帮助。 可能对我的控制力，然后对他的平衡性还有核心什么的，就各身体各方面。 虽然这次在强手如林的奥运赛场上没能站上领奖台，但这位05后小将已经在自己的滑板生涯中书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来到东京完成比赛就是一种别样的成功。随着滑板运动在中国的广泛发展，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像曾文慧一样的新生势力实现中国滑板新的突破。 还期待下一次吗？ 期待，我现在挺期待的。有啊，当然就领奖。 能透露 吗？生活齐奏国歌。 16岁可爱的姑娘，升国旗奏国歌，等着你啊。昨天三人篮球比赛继续进行，中国女队险胜东道主日本，惜败给夺冠热门美国之后，我们还是提前晋级到了下一轮。中国男队连续绝杀比利时队和波兰队，拼下两场胜利，我们依然保持着晋级的希望。 那么今天呢还要进行三人篮球的比赛，男子组呢在下午的2:05呢是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啊，这是东道主。那么这场比赛的难度可能也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女队呢也有今天的比赛呢，是在12:55，3-3女篮啊。今天咱们在分组循环赛当中对阵的是蒙古队。 嗯，我们说一下中国男队昨天的情况哈。中国男队昨天还真是胡金秋发挥了非常好的内线的作用哈。在第一场比赛呢，咱们是赢了1分。那第二场比赛的情况呢，我们请这个杨申啊，篮球评论人给大家来说说胡金秋昨天的发挥。 3-3昨天中国男女队确实是打得不错啊，特别是中国男队两场比赛都赢了，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首先我是觉得通过之前的四场比赛，中国男子3-3篮球队对这个3-3究竟怎么打算是有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认识了。那现在球队的配置就摆在那儿了，胡金秋就是明显的一个内线的优势，但是打错位的时候胡金秋有可能被对手啊小打大，又会成为一个防守端的相对的弱点。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两场比赛，胡金秋不仅在内线打得非常强硬，得分效率很高，最重要的是他在防守端也是在拼命的移动。另外一个问题或者说是弱点呢，其实就是高时延这个点。但是今天的两场球，其实中国队呢在人员的调配上我觉得更加的灵活了。高时延呢是上上下下啊，通过不断的调整人员来弥补这个身高上的问题，这个弱点，因为这个是天然的弱点，在选人上你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你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尽量的去弥补。再加上今天外线严鹏关键时刻2个2分球，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总的说来吧，就是以现有的阵容你只能去这么打，但是呢三人篮球对外线的依赖，对投篮的准度的依赖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各个位置三个人应该说没有明显的错位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国际三人篮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所以你说昨天这三人篮球赢两场球高不高兴，我觉得是高兴的，但是呢可能前景也并不是那么的好，因为你只能依赖现在的阵容去尽量解决问题。但是整个的比赛下来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最终成绩，我觉得现在还很不好说。说实话呢，我还是并不是特别的看好。 昨天第二场的比赛稍微晚一点哈，中国男子三人篮球队是21-19绝杀的波兰队，现在是2战全胜，跻身前六的情况是比较的乐观。昨天这场比赛胡金秋是12中10，12分，高世炎昨天是得了1分，还有李浩南的4中2，2分，严鹏7中4贡献了6分，非常不错啊。我们女篮是2分输给了美国，也是惜败吧。那说到这个三人篮球，我们再来看看五人篮球哈。老牌劲旅阿根廷队其实也输球了，卢卡东契奇几乎一个人就将这支曾经在奥运会的冠军打得溃不成军。斯洛文尼亚是118-100 也是获得了球队历史当中的第一场奥运会的胜利。之前没关系，反正美国队也输了嘛，所以阿根廷队输了也不稀奇啊。到现在为止，在21世纪赢得过奥运会男篮冠军的两支球队也都在首场失利啊。也看哈，现在世界男篮五人篮球的这个格局也在变。 那么提示大家呢，我们在奥运会期间的话，应该从23号开始啊，推出了一个东京名侦探听友互动的活动。您只要在快手的客户端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账号，观看咱们北京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四人报道团队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的作品。每天在雄鸡畅咬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呢就在我们的记者拍的短视频的作品当中。每天呢，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啊，选取一名听众，送出2022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16岁曾文慧获得东京奥运会滑板的第6名，在赛后接受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采访的时候，身边的滑板是什么颜色的？身边的滑板是什么颜色的？那么在今天17点播出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呢，也是我们人在东京的特别节目，我们将公布答案，并在答对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获奖的听众，也期待您的参与。 欢迎参与我们的多媒体形式的和大家的互动哈。刚才更多的说的是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情况，我们再给大家提几句国外代表队啊，包括一些名运动员的表现。昨天像五人篮球的 C 组较量当中，西班牙男篮也出现了，他们对阵的是日本队，最终西班牙男篮是88-77战胜的东道主日本队，他们取得了开门红。但日本男篮当中，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美职篮现役的球员渡边雄太和八村垒之外呢，还有像富坚勇树和马场雄大这样有过美职篮夏季联赛经历的球员。那所以说在美职篮这边有关系的啊球员基本上是包揽了球队的进攻任务啊，像渡边雄太和八村垒各自得19分和20分，也是拼尽全力，但是整体的实力相差比较大。西班牙男篮这一次出征奥运会的阵容基本上还是延续了2019年男篮世界杯夺冠的阵容，核心人物卢比奥、加索尔兄弟以及费尔南德斯全部出战了，但是表现比较好的还是金童卢比奥，全场贡献20分、9次助攻的完美数据。 另外在网球赛场呢，咱们还是稍有遗憾，那么在女子网球场地的第一个球场当中，中国金花王强呢是对阵前女单世界第一穆古拉扎，这是东京奥运会女单第二轮的比赛，最终呢王强3-6和0-6输给了对手，结束自己的东京奥运会之旅。 网球赛场当中，德约科维奇6-4、6-3战胜德国选手，也是强势晋级到了16强，下一轮将会对阵的是西班牙的好手弗基纳。还有铁人三项的男子决赛当中，最终金牌归属了挪威选手布鲁门费尔特。这是我们第二时段为大家汇总的消息，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跟节目保持互动，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昨天晚上的东北部地区啊出现了强降雨，今天早晨京城还是有阵雨出现，道路湿滑，能见度差，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在高空槽和偏南气流的影响下，今天白天呢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并伴有雷电活动，出行请您注意防范。

另外今天射击呢还会进行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呢将会派出老少组合四朝元老庞伟，还有00后江冉鑫，以及王倩和何正阳。在这两个本届奥运会的新增项目当中啊，咱们都是有夺金实力的。 体操赛场昨天是男团，今天呢是女团，中国队的四位00后将会并肩冲击女子团体金牌。在资格赛当中，我们是总分第三名进入到决赛，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和美国队分获前两名，他们同样也是女子团体的夺金热门。 那么中国军团呢，今天有望在杨倩之后呢诞生下一个金牌00后啊，如果杨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产生中国军团第一位奥运双金00后啊，希望实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那么今天的奥运赛场当中还会迎来中国击剑队和跆拳道队赛前预定的最大的夺金点啊，就是我们对他给予了很大的期待。击剑赛场呢会进行女子重剑团体的比赛，那么作为里约奥运银牌得主，中国女子重剑团体曾经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金牌。这届奥运会开赛第一天呢，孙一文还把计划外的女子重剑个人金牌收入囊中，所以这次中国队呢在女子重剑个人的新科冠军孙一文的带领下，将再次向团体金牌发起冲击。 跆拳道今天将会进行收官战，里约奥运会的金牌得主郑淑音将会在女子6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当中力争卫冕。这个奥运周期，郑淑音的整体实力有所提升，并在2019年获得了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总决赛的冠军。 28岁的孙弘毅是有望在跆拳道男子80公斤以上级给中国队带来惊喜的。那这位压哨获得冬季奥运资格的内蒙古选手，赛前呢也曾经憧憬当一匹黑马，应该是不错的体验。 游泳赛场将会产生女子100米蛙泳、100米仰泳、男子2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四块金牌。世锦赛冠军徐嘉余将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当中冲击奖牌。 柔道呢会产生女子63公斤级和男子81公斤级两枚金牌。那今天获得柔道大满贯亚军的杨俊霞将会力争女子63公斤级的奖牌。 具体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捋一下哈，上午的9点半泳池当中将会产生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请大家关注徐嘉余。一会儿呢10点钟啊，10:05左右的时间吧，女排的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首战失利，0-3不敌土耳其队，今天将会迎战更强大的对手美国队。在10:25击剑的女子团体重剑的比赛就要开始了。那当然这个先要进行1/4决赛哈，我们对阵的是中国香港队，决赛呢将会在晚上的6:30进行，希望我们先打好半决赛。11点钟的时候就是郑淑音出场了，女子67公斤以上级的跆拳道的比赛，作为里约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希望她能够顺利卫冕。在中午12:15开始射击项目，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全部都有00后选手参加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希望姑娘小伙加油哈，再次有比心的机会。下午2点钟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由陈芋汐和张佳琪来为我们中国梦之队哈跳水梦之队冲击这一块金牌。下午6:45啊，也是我们昨天刚好也是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男团的这个时间哈，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加油，我们资格赛排在第三，之前依然是有俄罗斯代表团挡着，还有强大的美国代表团哈，加油小姑娘们。然后足球比赛也别忘了呀，今天7:30的时候女足小组赛我们将会迎来荷兰队，前两场小组赛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啊，尤其是4-4平了赞比亚之后，出现是岌岌可危，命悬一线。荷兰队太强了哈，国际排名啊真是最强的之一哈，我记得是国际排名是第2哈。女篮今天也要出场了，晚上的8点钟中国女篮将会迎战波多黎各队，我们首要目标小组出线进入8强。乒乓球比赛将会出现马龙、樊振东和孙颖莎的这些选手的身影了，比赛的时间呢是稍微晚一点哈，请大家关注。 地铁一号线的聊天室里边说呢，别说啥夺金点了啊，昨天那么多夺金点结果一个也没有。哎呀，这第一天的这个比赛日当中呢，咱们的这个运动员太给力了，你说射击，你说举重，你说击剑，一下吊起大家的胃口。而且呢说句实话，到了奥运赛场当中，但凡有夺金实力的运动员肯定都是冲着金牌去的，倒未必说我们是唯金牌论，但是在奥运赛场当中那 争金夺银，这确实是运动员要去努力争取的一个目标。同时呢，我们的记者呢到现场之后呢，也会努力给大家带来各方面的报道，不单是夺金战，还有很多很多的体育赛事的内容会通过我们的前方记者的这个视角来进行呈现。今天呢，你比如说齐梁博呢要去到这个泳池当中，关注的就是徐嘉余的百米的夺金战，另外呢还会关注一下体操女团的比赛。那林苑呢今天要去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看看这个组合，就张佳琪和陈芋汐他们的表现如何。那么李维和刘晶泽呢今天是关注的是三大球，包括中国女排对着美国女排的比赛，将在10:05开始。他们还会关注一下三人篮球，今天呢这个女子男子都有比赛，女子是对蒙古，男子是对东道主日本，另外还有女子团体重剑，这刚才也介绍到了，这也是有希望夺金的项目。 上午啊就有女排的比赛了哈，女排首战失利，0-3不敌土耳其队。我们特别关注一下这一次强劲的对手美国女排，美国女排现在世界排名第一哈。那作为卫冕冠军，尤其是我们郎指导哈，在比赛当中如何来调整，可能是备受关注的。早些时候连线了排球评论人丁子君，他认为说中国女排其实还是做好了困难的准备。 中国女排将在有名体育馆迎来奥运会的第二个对手美国女排。在首场比赛输给土耳其队之后，中国女排进行了总结。首先，姑娘们要放平心态，因为作为奥运会的卫冕冠军，所有的队伍都会向你发起强有力的冲击。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一定要多准备困难，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还有，中国女排是一支作风顽强、敢打敢拼的球队，经常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能够依靠女排精神为球迷朋友们奉上精彩的比赛。 那怎么来调整呢？他认为说哈，要利用发球抑制美国女排的快速进攻。 那么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做到几点。第一，就是发球。美国队是一支攻防转换速度极快的球队，它对于接发球的依赖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发球来破坏美国队的接发球。在东京周期以来，18年的世锦赛、19年的世界杯和刚刚结束的国家联赛，我们都是依靠发球破坏了美国队的接发球，从而战胜了对手。在美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主攻应该是拉尔森和巴奇，副攻是阿金拉德沃和华盛顿，接应是汤普森，二传是博尔特，自由人是奥兰特斯王，这是他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那么在主攻线中，拉尔森是一个技术非常全面的球员，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竞技状态是有所下降。而巴奇是一个攻击力很强的球员，不过他的接发球能力相对来说薄弱，这也是我们重点要照顾的一个对象。那么他两个副攻阿金拉德沃和华盛顿都是高点背飞的特点，进攻的能力也是非常突出，一旦他的接发球到位，他很有可能通过副攻的牵制来进行快速进攻。他另外一个接应汤普森也是实力比较强的球员，一直在土耳其联赛效力，而他的二传博尔特也是一名高大二传，所以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当中，我们要重点去照顾巴奇的接发球，因为巴奇他是攻强守弱的球员，如果他的接发球不到位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进行更换，会用罗宾逊来更换巴奇。不过罗宾逊也是攻击力相对不是很强的球员。那么作为美国队的阵中呢，他的边攻虽然巴奇有一定的攻击力，但是和中国队的攻击力相比还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发球来抑制美国队的快速进攻。 那这个发球到底是怎么发呀？怎么能够有效果呢？ 在拦网环节，如果美国队的接发球不到位，那么我们副攻的判断和移动相对的压力就会减小。一旦美国队的接发球比较到位，那么我们就要首先减缓美国队的快速进攻，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争取把球有效撑起来抓反击。另外，我们的后排的防守球员一定要做好准备，美国队的快速进攻也是极其有特点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困难准备。在美国队的战中呢，他还有可能会更换接应，左手接应德鲁斯， 德鲁斯呢也是一个快速进攻的球员，硬实力相对薄弱，所以美国队一旦要进行人员更换，就说明他的场上相对是比较被动的。那么我们啊要针对性的去发这几名球员，一个是巴奇，另外一个他的自由人奥兰特斯王，相对来说呢他是比较年轻的球员，只有25岁，如果说他这一点被我们有效的冲击的话，那么我们抓篮防的机会就会更多。 要想发挥朱婷的进攻能力，丁子君认为一传必须有保证。 那作为中国女排自己来说，首先要稳定我们的接发球环节，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打磨，我们也具备快速进攻的能力，但是呢第一场比赛由于接发球的质量不好，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快速进攻，同时我们的定点进攻的传球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也不足，导致球员的攻击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另外由于主力核心朱婷手腕有伤，他的攻击力也会下降，那么我们就要做好其他球员来分担朱婷进攻压力的这种准备，还有有可能会进行人员的更换，用李盈莹替下朱婷，因为李盈莹也是攻击力很强的球员，不过他的接发球环节相对会薄弱，所以要做好几手准备。另外美国队也会通过发球来冲击中国队的接发球，因为中国队一旦也不能形成快速进攻的情况下，他们的拦网能力和复攻移动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在朱婷这一点受迫的情况下，张常宁、龚翔宇包括李盈莹一定能够站得出来，来分担队伍的进攻的压力。另外由于我们第一场比赛输掉了，所以这场比赛看似相对来说关键，但是球员们还是要放平心态，一分一分的去打，一局一局的去拼，要做好四局和五局的准备。如果我们打到了四局或者五局，我们在体能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美国队的阵中拉尔森已经34岁，巴奇也有31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体能一旦下降，他的快速进攻的质量就会下降。最后呢，我们也预祝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在中美大战当中绝处逢生，为球迷朋友们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这个时间哈是上午10:05，可能那会儿您正在忙哈，偷看一下吧，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关注一下各个媒体哈，我们一起为中国姑娘们加油。 那说到这场比赛呢，地铁一号线来说呢，去输给土耳其那场比赛，他觉得发球没有威胁性。那么看到这一点之后呢，今天面对美国队的时候呢，咱们是不是能够在这点上做一下调整？另外呢，用户9720还说女排的赛程啊，有点不利，一上来就对强队。哎呀，这个因为咱们就是强队啊，所以说呢，这个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咱们都要有拿下对手的信心。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那还得听狼指导的。 没有战斗说李盈莹该上就上，肯定不能只靠朱婷一人啊，大家一起替她分担。但是乐乐乐说了，没有朱婷咱没有希望呀，看看郎指导能不能够创造奇迹。 上次比赛结束以后，郎指导也说了，朱婷这个手伤非常厉害啊，这个手指的伤势，所以影响了她的现场的发挥啊，希望呢能够及时调整啊。任我行也说，女排这次也是不轻松，确实咱们小组当中呢强手如林啊。 也有朋友说，哎呀，女足最后一场要不就别看了，肯定是一场惨痛的失利。 Sion Boy 说了，今天还是要看看跳水啊、体操、射击，这些都还是有冲金点的哈。 忙碌的闲人说，对土耳其那场比赛，他说拦网啊确实是太差了，说美国队比土耳其队打得更快，说姑娘们放平心态力拼对手啊。其实郎指导也说，咱们是从零开始，甭管以前是什么样的成绩，包括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冠军，这次呢其实大家希望咱们女排能够卫冕成功，但是姑娘们还应该是从头再来。但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郎指导说的。 微博这边波涛汹涌说，嗨，其实也没什么，输球也是正常的，以前邓亚萍不也输给过小山智利吗？那次压力更是惊涛骇浪啊，但也不影响邓亚萍是永远的神呢。 有些比赛呢打着打着就过去了哈，但是对于国乒来讲，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这个难得是带引号的，难得的银牌，可以成为总结研究的重要教材呀、之后咱们可以带来一波又一波碾压式的胜利。这是大伙儿从失利当中看到的一些积极的层面哈。 对，都说赛场如战场啊，这个哪有常胜将军，胜败是兵家常事，输也得输得起，而但是要找原因。关海听涛在微博里就说了，说运动员们别说对不起，只要尽力就行，赛场上失误在所难免，希望注意安全，平安回来就好。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非常理解两位运动员的心情哈。 Mr. Wake 就说了，我也相信这事儿啊，哎，对于这两位运动员打击也挺大的，自己比谁都难受，要不怎么小枣哭成这样呢哈。 当然希望他们也能够理解球迷对他们的期待啊，这个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关注度确实是非常之高，否则的话呢他们也不会这个在赛场当中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而造成极大的压力。我觉得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啊再去打一场比赛的话，恐怕结果未必是昨天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啊，这个不可能再来，希望他们下一次比赛当中无论是面对谁都接受这次的失利，能够有更强大的信心面对更大的压力。 吴梦生说，女足吧现在基本上都男足化了，第一场是遭遇战，第二场就是生死战，第三场就是荣誉之战了啊！大家也都看着女足的比赛这个过程哈。行，今天晚上对荷兰啊，大家关注一下啊。也有朋友说，哎呀现在要是打美国女排说赢两局我就挺满意啊，可能是之前在世界女排大奖赛的时候啊，是今天世界杯的时候，大家觉得哈，分成两波去的嘛，第一波打得不是特别好，但是第二波咱打美国赢3-0赢的呀，嘁了咔嚓就赢了呀。 世界女排联赛 啊，世界女排联赛哈。 忙碌的先人说了，我期待袁心玥的发挥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期待所有人的发挥，在接一传的时候，在二传的稳定性上，在拦网，在咱们的进攻啊攻防篮这些环节当中都要做好。另外我看还有给女足打气儿的，说黑暗需要光明，说了今天没人说女足了吗？虽然注定从头再来，但是我还是想看看我们跟高水平球队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很正常，你这儿是多经典，人家也是。有这个朋友说了，现在啊体坛就是群雄逐鹿，试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得看今天啊，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冲经典哈，也都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看点给大家介绍完了之后，要说说今天的活动。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在这个东京奥运会期间啊，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个特别的栏目，就是刚才开始起所介绍的叫奥特曼大挑战啊。这个曼呢不是在咱们看的那动画片的那个曼啊，不是那个少了三点水的曼，是英文字母的 MAN，意思就是奥运特别人类，来解读奥运热门项目啊，完成1分钟趣味运动挑战，在抖音平台上呢发布短视频啊，等着大家来挑战哈。这玩法得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奥特曼大挑战呢是根据每个比赛日啊不同的一些重点的项目，设置您来挑战主持人的线上短视频互动有奖挑战赛。 我们呢会在短视频当中啊来解读一些重点项目的一些夺牌的形式、备战的故事、赛后的评述等等。但有一些这个热点的项目的话呢，未必就是有金牌的产生，但是关注度就非常高，而且我们会完成设定的一些挑战内容。每天挑战视频发布以后呢，引导大家在抖音平台啊带话题，就比如说奥特曼大挑战发布挑战主持人的短视频，并艾特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那工作人员呢，将在挑战成功的用户当中呢，随机抽取一位获奖的听众，送上纪念奖品。 欢迎大家来参与哈。其实我们的抖音啊、快手这些平台当中都有非常丰富有趣的小视频，最近大家玩的也挺开心的哈，所以有空的时候赶紧去登录哈，既有奖品又有乐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奥运期间的选择。 那么奥特曼大挑战呢，昨天的内容呢是一分钟挑战这个金鸡独立，因为呢在之前的举重选手的金鸡独立应该李发斌啊，金鸡独立的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当然当时他是一个做身体平衡方面的调整，不建议大家呢去模仿，但是这个我们去做金鸡独立的这个同事啊，在挑战的环节当中呢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希望您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抖音账号。那么短视频点赞数达到1888，我们的主持人会为上传短视频挑战成功的听友网友送上鸿星尔克的服装啊，包括鞋啊，昨天这个慧凡和康乐已经是送出去了啊，送了一套服装啊，那我跟小丽也得送。 如果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来登录我们的抖音和快手账号哈，一起来玩，一起来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同时还有奖品。苏远军说，我关注到了最近男和女篮的这个3-3哈，女篮真不错，出现了男篮最后一场还要打日本，希望能够赢下，有机会出现，特别的期待哈。说到昨天的比赛，张翔说了说，哎呀，昨天这个比赛最后几局太着急了，一直斗狠，你都没看着小球哈，落点方面也没有太大变化，其实咱们输还是输在了心态上，太着急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金牌丢了之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责任在，就是太期待了，一直在关注这个。小枣说对不起大家，我觉得更应该说的是我们也对不起小枣，对他这个项目给予太多的关注了，你说外在的压力给他有多么大的这个影响哈，特别想拿下来，所以在比赛当中表现得很着急。 亨格尔呢在聊天室里说的非常对，昨天是这个无论是运动员啊，当然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体操选手的话，咱们男团虽然拿到了铜牌，但是这面对话筒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表现得非常轻松啊，我觉得输赢还是正常的事情，对听众球迷来说的话，跟我的心情有的时候是一样的啊。昨天呢混双项目输了以后呢，大家肯定比较郁闷，尤其是昨天呢没有看到金色，这是亨格尔说了，昨天是郁闷的一天，但是他说也是让奥运代表团冷静的一天，更是让媒体冷静的一天，就不要太过于带节奏和过分的引导。 我觉得银色的一天也非常好呀，也是亮丽的一道色彩哈。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新闻组和比赛节奏过程当中没有掌握好，人家猛打你就应该巧打呀，太着急还是哈。小兔子邦尼也说，能参加决赛的实力其实都差不多，最终比的还是心态。你看这勇夺首金的杨倩，这小姑娘多稳哈。杨倩今天还会有比赛，还是跟其他的小伙伴00后的小伙伴合作，看看这个新项目哈，混合团体项目能不能够拿到金牌。 这东芝哥还说了，晚上我还等着看女篮的比赛呢。对呀，晚上还有咱们女篮，不是3人篮球，是5人篮球，女篮还得对波多黎各呢。这晚上比赛大家也得期待啊。 稍微晚一点就是看看大伙儿能不能有时间看哈。也有很多朋友哈关注到了滑板，有人说滑板的观赏性还挺强的，我们中国这个小姑娘真的不错，没有什么遗憾。这滑板，哎呀，没带护具吗？我看好像都不带护具，应该都是穿在裤子里面吧。 而且呢他们做的这个滑板的这个比赛，女子晚式女子街式啊，当然还有晚式，应该说这是极限运动，而且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呢，一般他们也都追求更难更高更强。用户杨洋也说了，太不容易了，为祖国赢得过多少冠军呢，不能为金牌论啊，银牌付出金牌都是一样多的，30岁还征战赛场的，这种精神就值得骄傲，值得点赞。 真的是哈，对于运动员来讲，本来就等待了5年，非常的不容易，在比赛当中都想发挥好，稍微差一点，哪怕一个技术动作一个选择哈没有做好，或者是一个迟疑了，就真的就跟金牌失之交臂了，非常的残酷哈。

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人在东京》特别节目，早上的2个小时时间哈，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今天将会是女子三大球集体亮相的一天。上午的10点05分是中国女排首先迎战美国队。那刚才大家期待的女足和女篮的比赛要到晚上哈，女足的比赛是晚上的7点半迎战荷兰，8点钟中国女篮出战哈波多黎各队。我们再给大家提示提示哈。 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哪些奥运赛场当中的失利呢，让你感觉有些刻骨铭心。另外呢，就是提到女子三大球集体出击了，您来预测和前瞻分析一下，谁能够收获胜利？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赛场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三大球。女足呢是跟荷兰啊，这场比赛呢确实就是荣誉之战了。那么第一场比赛呢，和第二场比赛，我觉得两场比赛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呢，对于第三场比赛面对荷兰可能是。没有任何赢的希望啊，但是希望姑娘们还是要拼出他们的斗志。那女排呢是对着美国力争首胜，女篮呢首秀迎战波多黎各。说一下女排吧，那个对于这场比赛的话，我们的编辑连线了王靖宇，他说不能因为上一场输给土耳其就否定中国女排的实力。 明天上午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女排的小组赛第二轮将迎战美国队。在第一轮意外输球之后呢，这场球对中国女排的心理状态和调整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第一场输给土耳其队呢，这个让大家惊讶的不光是比赛的这个结果，更重要的可能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吧，特别是在第二第三局中国队的得分都比较低，这一点确实让人感觉到从整个的技战术的各个环节都被对手抑制住了。那对于中国女排第一场为什么会以0-3比较大的比分输球，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那么土耳其队的主教练古德蒂呢，他是感觉他们是赢在心态，因为土耳其队整个的就是比较轻松吧，轻装上阵，冲击中国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不过我个人感觉就是咱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一场球的失利呢就怀疑中国队整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实力。东京奥运会这个周期来看，应该说中国队整体的这个打法呀，包括阵容啊，还是更加成熟了啊，就像之前在2019年世界杯比赛里面看到的，中国队还是应该说通过那次冠军也增强了自信心。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客观存在的，咱们没有必要因为一场球呢就彻底的否定自己，否定中国队。 按照时间顺序，晚上7点半我们将会是中国女足对荷兰女足的比赛。早些时候连线了足球评论人杨天英，他认为现在咱得面对现实哈，女足的打法确实已经比较落后，目前我们不是世界强队。 非常的明显，包括咱们说踢赞比亚的这场比赛，之前大家都认为中国这场比赛应该是一场非常非常顺利的比赛，是吧？大胜对手，而且人家赞比亚之前被这个荷兰10球爆。 对，我还说那咱应该怎么除以二，咱赢个5个球。 对啊，我们打5个，其实中国差不多是吧？进球方面打了4个还是可以。问题就是说，整场比赛咱们因为咱们不提技战术问题了哈，咱们只说这个现象。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通过我们的换人。让我们的比赛变成了我们在跟非洲人去比赛赛跑，比赛短跑，对吧？然后一直在跟非洲的这些队员去比赛短跑，我觉得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打到后来呢，变成了我们去跟非洲人比赛长跑。对，我们可能在亚洲地区尚且能跑得起来，但是我们跟这些非洲姑娘们比，无论短跑跟长跑，我认为都不是我们的强项，对吧？如果我们真是强项的话，我们在田径赛场上至少也得拿几面金牌了，对吧？也拿不到嘛， 所以说真的是拿我们的短处去拼对手的这个强项。通过现在的这个比赛看，我认为中国女足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只说场上问题哈，就是我们的整个技战术的打法、技战术的风格可能跟当今的时代有点脱节了。就是你去看这个女足的比赛，你会发现有点像今天的欧洲杯。今年的欧洲杯可能我这个淘汰赛错的比较多哈，但我决赛对了。 嗯， 然后就是你会看到今年的欧洲杯其实拼抢对抗非常激烈，就是整个你会看到欧洲的足球拼抢跟对抗跟跑动上了一个层次，而女足的比赛其实也是上了一个层次。就这种情况就导致我们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女足已经那个有点在战术方面落后了，跟不上这个女足现在的发展了。 嗯， 所以说我认为中国女足还是要回到我们就是真实的一个实力层面，大家去真实的看待我们的女足，的确曾经非常辉煌过，但是现在它真的是在世界范围之内不是强队了。 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女篮。中国女篮呢，今天呢是迎来这届奥运会的第一场比赛，对战的是波多黎各。这个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8点钟啊。那这届奥运会女篮小组赛里边的三个小组的前两名，还有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会进入到八强。这和女足的这个晋级八强的规则是一样的。世界排名第9的中国女篮呢，今天和这个前三届奥运都是获得银牌的澳大利亚队，还有这个世界第6比利时队以及波多黎各队呢，是同分在一个小组。那么跟这个小组实力最弱的波多黎各队的比赛呢，应该说也是中国女篮晋级到八强的一个关键战，就看能不能取得开门红了。中国队只有赢了才能占据主动权，所以说连线杨申的时候呢，他也分析说中国女篮首先要抑制住波多黎各队的特点。 中国女篮今天晚上8点钟粉墨登场。首先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觉得因为包括之前中国女排的实力以及昨天乒乓球举重的丢金，其实都是有借鉴意义的。论实力来说呢，中国女篮一定是占据优势的。但是打奥运会的比赛，那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轻敌，但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波多黎各女篮说实话不大了解，我相信很多人也没有看过他们的比赛，但是咱们看过波多黎各男篮呀，我觉得一个国家的篮球应该是有相同的特点的，速度快，能拼能抢，投篮准确，大概其应该是对方的这个特点所在吧。那中国女篮的优势在哪儿？那首先就应该是内线，内线应该是绝对占优势的，那阵地战的时候一定要发挥内线的优势，尽量要减少一些所谓的浪头，不给对手转换进攻的机会。如果让对手打起速度来，我觉得以中国女篮的这个身高包括移动能力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如果我们扎扎实实的打，内线的优势、锋线的优势、锋线的能力，我觉得都是不差的，所以拿下对手理论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在比赛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还是需要有赛前的充分的心理的准备，包括比赛的预案的。中国女篮要打得自信，但又不要保守。第一场比赛肯定会紧张，但是要把它尽量尽快的度过。我还是很相信中国女篮可以在第一场比赛当中顺利的拿下对手的。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来介绍其他方面的内容。昨天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了12强赛的赛历，国足首场客战澳大利亚的比赛安排在了9月1号的下午2点钟，比赛地点是西西尼体育场。 按照计划，中国男足呢将在8月18号左右重新集中备战即将在9月2号开始的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也就是12强赛。在此之前呢，中国足协以及国足的教练管理团队已经携手开始启动各项备战工作了。除了落实主场的竞赛计划之外，收集国足同组的对手各类信息以及情报的工作也悄然开始。 报道说呢，由于目前啊参加东京奥运会男足赛的3支球队，日本国奥队、澳大利亚国奥队还有沙特国奥队，球队当中呢分别有多名球员将出现在各自国家队的12强赛阵容当中，所以说国足备战工作的团队信息情报组成员最近也持续关注了这几支球队的赛况，并将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反馈给了国足教练组。 昨天，据中超官方消息，受到台风烟花的影响，为保障比赛场地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中超的苏州赛区第9轮部分比赛场地安排进行调整。此外，根据苏州市最新疫情防控的要求，出于健康第一的考虑，苏州赛区第9到第11轮的比赛取消对外开放接受观众的安排。 另外，国际足球方面呢，昨天呢 ，C 罗回到了都灵参加尤文图斯队的训练，并和兴奋的球迷们拍照合影。 巴萨官方宣布证实和前球员内马尔达成和解，并且撤回了相关的诉讼。此前因为延期支付奖金的问题，巴萨和内马尔曾经对簿公堂。 目前呢，巴萨和小将莫里巴的续约谈判呢还是悬而未决，莫里巴呢还在跟随巴萨 B 队进行训练。报道说呢，巴萨希望尽快敲定这名小将的未来，在球队前往德国拉练之前，莫里巴的续约或者是出售将必须被确定。巴萨希望和他先续约到2024年，等俱乐部财政状况缓解之后呢再做调整。 新科欧冠冠军切尔西官方宣布，8月4号和热刺的热身赛之前，俱乐部将在斯坦福球场举行欧冠奖杯巡游。目前这场比赛的门票已经面向俱乐部会员和拥有足够中长积分的球迷出售。上赛季欧冠决赛中，切尔西击败曼城，赢得了队史第二座欧冠的奖杯。 另外呢，来自英超的消息，有关瓦拉内前往曼联的转会呢，皇马和曼联已经是取得很大的进展，就差一些细节就能完成谈判了。那么来到文书签署的环节，那么之前呢，瓦拉内已经和曼联谈妥了个人待遇，那这笔转会的达成呢，目前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进入到7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进入到了蒸煮的模式哈，但是冰球馆还是比较的凉快。由中国冰球协会担任指导单位，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主办的2021年中国青少年冰球联赛，就是在这样的盛夏时节正式启动，并在北京、上海、武汉、成都、深圳和苏州6大赛区相继开赛。 第一次举办的全国范围内的青少年冰球联赛呢，面向全国7到14岁的青少年冰球选手。预赛阶段呢，设 U8、U10、U12男女混合组、U14男子组，各赛区各组别第一名的队伍晋级到全国总决赛。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理事长韦迪谈到办赛初衷的时候表示，2021年中国青少年冰球联赛旨在为孩子们打造自己身边的冰球比赛。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以发展重点冰球城市为核心，逐步增加比赛城市数量，并且扩大比赛规模，号召学校、体校、社会团体、冰球俱乐部共同参与，建立和培育出有效推动冰球运动体教融合的教学训练和竞赛体系。旗帜系列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第17集《杨平》。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周末也大多要加班。李莹莹指着杨平的工作考勤表说， 可以看他的存休都100多天，不是说他不愿意休，是真的没有时间休，就社区工作有时候一忙起来就是这样。其实你要说也可以放下，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责任感吧，让他放不下。 杨平说，这些年他亏欠家人很多，但他始终热爱这份工作，并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比较喜欢接触人，而且我的性格也比较随和，所以这一干呢，干了18年，而且坚持到现在呢，我也没后悔我选择社区工作。我光荣是一名党员，这些是有种使命在肩的，在重大事情面前，在危急险重面前，党员你就站得出来，真的得顶得上去。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采制，感谢收听。 人在东京特别节目早晨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已经就剩最后这几分钟了哈，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的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有朋友说射击啊，这个意外性更大，玩的就是心跳，看的时候最好要准备一些药，比如说藿香正气，不是速效救心丸啊。 用户杨洋说了，今晚啊，这个打荷兰，咱们女足打出精气神就可以，拜大巴，少输几个。四九城呢，给定一指标，说女足输5个就算赢，哈哈，这个说女篮必胜，女排他说四九城说了是调整好了也能赢。 天朝梦想家说女排啊，就是上一届奥运会的翻版，这上一届也是磕磕绊绊的，最后不还是冠军吗？咱们就是慢热。黑暗需要光明说，伊藤本来就有实力，不过我相信孙颖莎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实力。 另外我看到这个四九城还说呢，还是相信我们国乒的大马龙啊。其实大家对于一些优秀运动员、优秀运动队呢，还是觉得心里边踏实有谱。那女排输了一场对土耳其的比赛的话呢，现在可能就有些动摇我们的信心吗？没有，千万不要动摇，没问题。马龙那是更稳啊。当然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比赛的一些电视转播的时间，我刚才查阅了一下呢，女排对美国队的比赛呢，10:05开始，这是中央5呢要进行转播的。而晚上呢，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5人篮球比赛呢，是在这个中央电视台5家频道。 大家可以选择收看哈。昨天混双这比赛，一号线说就是前两局赢得有点太轻松了，后来呢就打得太保守，又没想到对手拼得那么凶，所以自己又紧张拼不出来了，这是昨天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哈。 我就看到唯有战斗呢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这对于女足贾玉泉贾指导的这个评价是我看到为数不多的一个观点啊，跟大家分享。唯有战斗说了，他说我觉得女足现在在贾指导的调教下呢，这个场上的逼抢还是可以的，就是逼抢的态度还非常积极。他说但是是关键技术有点粗糙，说抢来了控不住传不出，这是最主要的。 有朋友说张怡宁把福原爱打哭了，伊藤把咱小枣打哭了，这是轮回吗？这是意外哈。要是咱真能赢荷兰，那咱是不是小组第二了呀？咱前两场一平一负，要一胜的话，看积分吧，看那边打怎么样吧，但愿吧。但是打赢荷兰，您这也挺敢想啊。 敢想，还得敢干。吴孟生说了，没人否定女排的实力啊，否定的是女排的状态。对，第一场对土耳其那场比赛，那就不是咱正常状态，没有什么参照价值。 相信郎指导的调整能力哈。刚才我们的嘉宾也提到了，优秀运动队、优秀运动员，无论是对集体来讲，还是对个人来讲，调整能力的这个高低是抢手的标准哈。 XO 也说了，这个教练的这种责任在哪都是非常大的啊。说第二局叫那个暂停值得商榷，说的女排说举重也是保守，应该从第二把就开始逼对手先举啊，掌握主动啊。说昨天这个 也加12斤， 真要加了能不能举不知道。 好，感谢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晚上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 8501-3833 8501-3833。